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。第八集，面见桑波。余生海从安全屋里出来，已是深夜。他来到酒吧，拿出一张沉默的照片。 见过这个人吗？ 酒吧老板盯着照片极力回想。余生海拿出警官证摆在了酒吧老板面前。 照片上的人跟我说，去年五月这里发生过一起火灾，有没有这回事？ 有。 我要调当天的监控录像。 您跟我来。 两个人来到储藏室。 去年的都在这儿呢。 硬盘被插进了电脑，余生海点开文件夹，滑动着鼠标。 发生火灾那天是5月3号，一直往下拽，倒数第6个文件。 余生海迅速点开，监控视频中是酒吧全方位视角的画面，陈默坐在角落里喝酒，视频有些跳帧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硬件老化吧。 紧接着画面开始闪烁，半个黑屏挡住了沉默的方位，很快火势蔓延，只看见很多人在往外奔逃。余生海起身准备离去，突然想起了什么。 把倒数第5个文件打开。 酒吧老板一眼点开，余生海夺过鼠标，快速拖动画面，酒吧已空无一人，只见一辆救护车停在门外。余生海没再停留，匆匆离开。余生海不知道酒吧对面的车里坐着两个人，一直密切地注视着他。 唉，洛翔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 放心吧，我这一年的剪辑不是白学的。 看样子应该没查到什么。 这次之后他对阿翔的怀疑应该能减轻不少。 我觉得余生海这个人没这么简单，阿翔接下来的路会越来越难走。 夜市内，几个晃悠的混混，捡铁丝的烧烤师傅，杀鱼的贩子，花枝招展的站街女，以及宰肉的屠夫格外引人注目。陈默心事重重地看着窗外，心里想着余生海对他的怀疑。 这段时间你学了不少啊，考验你一下，你能看出谁身上带有毒品吗？ 看不出。 了解了这条街，你就了解了这座城市。看到左边那个烧烤摊老板了吗？他是负责收钱的。旁边那个站街女负责放风，屠夫负责监督出货量，鱼贩子呢负责带货，毒品就藏在鱼的肚子里。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啊？ 以后你也会知道。 一阵沉默之后， 我要见阿喜，你答应过我的，如果表现良好会给我一天的假。到目前为止我自认为表现的还算可以，为什么不能见阿喜？ 廖永嘉看向窗外的几个毒贩，将窃听器装在了沉默的衣服里。 你表现得如何我说了不算，他们才是你的评委。你看过桑波的资料，南亚帮大辉的外甥，这里的酒吧、夜总会、赌场全都是他的产业，近几年开始涉及毒品。你现在去找他，以洛翔的身份跟他拿货，只要他给你一小包毒品，你就成功了。 陈默没有说话，直接下车将车门重重关上。廖永嘉一脚油门扬长而去。陈默在夜市一出现，小混混立刻对鱼贩子和屠夫使了个眼色，拿出手机开始叫人。鱼贩子拿起杀鱼的刀，屠夫取下挂肉的钩子，极有默契地跟在陈默的身后。陈默暗自冷笑， 立刻恢复了洛翔走路的模样。在他身后，所有的混混全都炸了锅，开始窃窃私语。 是他？不是死了吗？我真是见鬼了。 不会真的是那个人吧？ 是人是鬼，试一下就知道了。 混混们挥着家伙一拥而上。陈默突然回头，眼神犀利地扫视众人，只是一个眼神就把所有人吓得不敢轻举妄动。 带我去见桑波。 很快，陈默被带到天台，一个一瘸一拐的身影走到了陈默面前。陈默一眼就认出，正是十几年前被梁龙打到残疾的桑波。桑波丢开拐杖，架起自己的腿放在陈默对面的栏杆上。一条街外，廖永嘉在车内按住耳机，神情紧张地关注着陈默这边的情况。 三七三八三九，阿翔还记得他吗？ 嗯，不记得了，提醒一下。 桑波伸手，一个混混递过来一把锤子。 儿子， 等等， 还有什么遗言？ 其实我是代表我的好兄弟梁龙特地过来向你道歉的。 你找过梁龙？ 对。 是他让你来的？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？你也知道他这人好面，不好意思直接来找你。当初这件事也让他很内疚，说你跟他很像，敢打敢拼，要不是帕拉早和你拜把子了。 他真是这么说的？ 当然。 想不到梁龙也是个性情中人。其实我也挺怀念那段岁月，但是一句道歉就放你走，这十年的腿就白瘸了，总得拿出点实际的诚意吧。啊， 我过来道歉当然不是指口头上的。 还有什么？ 我知道你现在手里有一批大灰的货，足足100公斤，只在酒吧里散卖根本满足不了你的胃口。 你怎么知道我有多少货？ 我自有办法，而且还知道很多，包括你现在被警察盯得很紧。不过别担心，我可以帮你。 怎么帮我？ 你知道我消失了5年，这5年我一直躲在仙城，在那边我有一个渠道，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你所有麻烦。 与此同时，浴池的内室中，戴维熟练地抛开一条鱼毒品。梁龙走到关公像前，虔诚地上了一炷香。戴维对梁龙点点头，梁龙拿起棒球棍走出房间。走廊两侧站满了小混混，梁龙替戴维拉直了领子，叼上一支烟，大步走了出去，直奔桑波的酒吧。两位顾客正在摇骰子，服务员送来酒水，两个鼓盅掀开，里面竟然是两包毒品。服务员一愣，抬头一看，却是梁龙，脸色大变，刚要逃走，梁龙伸手搭住了服务员。 别紧张，我就来做个市场调查。你尝尝这两包东西，我请客。 服务员想要挣脱，却被戴维和阿福迅速地摁在卡座上，脸贴向毒品。梁龙一动手，其他的手下随即开动，所有的客人被驱赶，酒吧内被砸得一片狼藉。梁龙站在卡座上，脚踩着服务员的手， 告诉我桑波的货藏哪儿了。 服务员已经口吐白沫，说不出话来。梁龙拿起球棍，一下一下敲打着服务员的脑袋，服务员的眼中竟是惊恐之色， 颤抖地伸出手指向了厨房的位置。有人随即从厨房里搜出两大箱毒品，梁龙从包里拿出一枚炸药。 大卫，我们的酒吧前几天是不是刚被炸过？ 是。 那就一起吧。 梁龙安好炸药，带着小弟们头也不回地驾车离开。强烈的爆炸，整个酒吧被彻底摧毁。火光照亮了天台，陈默和桑波惊讶地看向爆炸的方向，烟雾弥漫。街道尽头的廖永嘉也听到了爆炸声响，抬头一看，梁龙的车正从眼前经过。廖永嘉迅速地将车头调转，朝着天台方向开去。与此同时，一些混混连滚带爬地跑到了天台。 老大，酒吧被人砸了。 谁干的？ 是梁龙。 你刚才口中那个梁龙跟砸我场子的梁龙是不是同一个人？ 是不是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你所见到的洛翔跟你认识的洛翔不是同一个人。 去你大爷！ 桑波手中的锤子朝陈默的膝盖袭来，陈默踹开后一闪，在栏杆上翻了个身，锤子打在栏杆上，陈默暗中一用力，窃听器从天台掉落，消失不见。廖永嘉听到耳机里传来咔嚓的声音，再没了信号，心中不由得更急，一脚将油门踩到底。没了窃听器，陈默仿佛被解开了封印，眼神变得凌厉。桑波感到似曾相识，心里不寒而栗，一边慢慢后退，一边招呼手下： 上，把他给我废了。 所有的混混立刻上前围攻陈默，双拳难敌四手，陈默再猛也不可能前后兼顾。一名混混趁机从后面将陈默抱住，想把他推下天台。身在天台边缘的陈默只摸到手机，直接砸碎屏幕，捡起一块碎片狠狠地扎向抱着他的手臂。混混吃痛，手上一松，陈默用力一甩，就将混混甩到了天然气管道上，重重地砸断了一根气管，大量的天然气喷射而出。陈默掏出打火机伸向管道，一副同归于尽的架势： 闪开，要死大家一起死。 众人不敢妄动，一齐看向桑波。远处传来了警笛声。 你还要怎么样？ 不怎么样。 陈默走向桑波，看着桑波的眼睛，当着他的面从桑波的衣服里拿走了一包毒品。 再见。 陈默下来的时候把衣服裤子脱了，在地上踩，往墙上蹭，又朝脸上抹了把灰，重新穿好以后才踉跄下楼。廖永嘉一个急刹车将车停在路边，陈默靠着车门拿出一包毒品，喘着粗气，伸出一根手指头，却是说不出话来。看到掉落在地的窃听器，还有陈默手中的毒品，廖永嘉表情复杂。 恭喜你过关， 获得了一天假期。